贪小失大。贪小失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因贪图小利而造成重大的损失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北朝刘著写的《新论》中《贪爱》这一篇。书中说，战国的时候，蜀国物产丰富，四周环山，形势险要，国家比较安定，但是蜀侯却非常的昏庸而又贪财。秦惠文王早就想吞并他，只是由于到蜀国去的道路太艰险了，晋蜀的军队总是半途而废。惠文王多次让晋臣出主意，究竟怎样才能灭掉蜀国。后来有人献了一条计谋，针对蜀侯贪财，命石匠把大石头凿成石牛，牛身雕空，从牛后塞进一些金箔，称它为牛粪之金，扬言要把这些石牛作为晋蜀的礼物赠送给蜀侯。蜀侯中计后设法进入蜀国。惠文王觉得这是一条妙计，马上下令实施，要不了多少时日，一批石牛就雕成了。又过了不久，这个消息传到了蜀国。蜀侯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，一心等待秦国把石牛送来。过了几天，惠文王派的使者来到了蜀国。使者向蜀侯表示，秦王愿意与蜀国永久和好，为了表示情谊，愿将产金的石牛赠送给蜀侯。蜀侯忙问石牛何时能运来。秦使表示，晋蜀山涧险峻，道路不通，至少得一年半载才能运到。蜀侯急于取得石牛，表示马上派民工开山填谷，铺筑道路迎接石牛。事后蜀国的大臣们劝谏蜀侯说，秦是虎狼之国，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石牛送给蜀国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切不可轻举妄动啊。但蜀侯财迷心切，一点也不听大臣们的忠告，征集数万民夫加紧开凿山道。惠文王得到蜀侯征调民夫开山筑道的消息后，组织精兵，以运送石牛为名向蜀国进发。等到蜀国的民夫把晋蜀的道路修好，秦国的大军也跟在石牛后面开进蜀国来了。就这样，惠文王施用了石牛的妙计，吞并了蜀国。后来人们嘲笑蜀侯说，为了贪图小利，结果失掉了大利。